欢迎收听 Täglicher Apfel 每日一苹果。德文老师远离我。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对话吧。 Hallo Tom, 你好吗？你看起来压力很大。 Hallo Mia, 我很好，谢谢。不过是的，我刚在工作上开始了一个新专案，它相当有挑战性。 哦，说说看，那是关于什么的？ 它是关于为客户开发一款新软体，截止日期相当紧迫，而且要求很高。 这听起来工作量很大，但你很擅长这些事情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是国际团队的协调，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都处于相同的进度，当然还有品质，它必须是无懈可击的。 我明白了。这个专案会得到外部顾问的支援吗？ 是的，一位专家下周会协助我们，我希望我们届时能更快取得进展。 这是个好消息，我相信你办得到，你总是这么投入。 谢谢你的鼓励 Mia, 但我现在真的必须走了，我马上要开视讯会议。 祝你一切顺利，我们稍后见。 再见。 刚刚这段对话真的很棒，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的细节吧。 没错，首先 Hannah, 你扮演的 Mia 一开始就问 Tom。 Du siehst gestresst aus. 这里的 gestresst 就是压力很大的意思，一个很实用的形容词。 对，然后 Julian, 你扮演的 Tom 提到他有个新专案，而且 Es ist ziemlich anspruchsvoll. 这个 anspruchsvoll 就是指很有挑战性，要求很高。这两个形容词都可以用来形容工作很辛苦。 接着 Tom 介绍专案内容时说 Es geht um die Entwicklung einer neuen Software für Kunden.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名词 Die Entwicklung 开发后面跟着 einer neuen Software 这个 einer 就是第二个，也就是 genitive, 它表示某物的或属于某物的，所以是一款新软体的开发。 没错，第二个在德语中很常用，在对话后面 Tom 也提到了 Die Koordination des internationalen Teams, weg, 这里的 des, 也是第二个，表示国际团队的协调。 非常好的例子。然后在 Tom 讲到挑战时，他说 ：“Wir müssen sicherstellen, dass alle auf dem gleichen Stand sind。” 这里的 das 从句，也就是带有 das 的从句，它用来引导一个副句，说明主要句子中的内容。重点是副句的动词会被放到句子的最后面。 对，所以 sicherstellen 是确保的意思，后面接 das。 从句说明要确保什么。另外 Tom 也提到品质必须是 einwandfrei, 就是无懈可击的。 接着 Mia 问到专案是否会得到外部顾问的支援。 Wird das Projekt von einem externen Berater unterstützt? 这里我们看到了被动语态，也就是 passive, 它的结构是助动词 werden, 加上动词的第二分词，这里的 Unterstützt 就是支援的第二分词。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专案会被外部顾问支援吗？ 没错，被动语态在德语中也很常见。Tom 回答说他希望他们能更快 Vorankommen 也就是取得进展。这里又出现了一个 Das 从句 Ich hoffe, dass wir dann schneller vorankommen 再次强调动词 Vorankommen. 放到了句尾。 最后 Mia 鼓励 Tom 时说他总是那么有 Engagement. 这个字是投入、热忱的意思。而 Tom 也谢谢 Mia. Aufmunternden Worte. 也就是鼓励的话。这两个字都很正面，很适合用在鼓励别人哦。 今天的德语学习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有收获。 下周再见。